细水长流。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歌手文章来翻唱王菲的《红豆》。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歌手之一，文章的《望天》是很多老歌迷肯定不能忘却的记忆。而且由他首唱的《故乡的云》、《365里路》等歌曲，在被其他的歌手翻唱之后，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87年，文章成为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手，他的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。于是他用了4年的时间游历世界，丰富自己。后来推出了未完待续的专辑，你可以从他的歌里面听到很多的坎坷和人情冷暖。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一个非常伤心的哀怨的声音，李圣杰。 Oh, you are so beautiful to me。连你一个微笑也都会让我醉。你所谓的幸福我想给，以为手不放开就是痴心绝对。太愚昧，难道笑容没有了，距离有了，快乐也走了，是担心死了，彼此不信任了，终于懂了，真的很想说有你是幸福的，很想说我的心是你的，很想说你真的误解了，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快乐。笑容灭了，距离有了，快乐也走了，还是真心死了，彼此不信任了，终于懂。很想说我的心是你的，很想说你真的误解了，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，很想说会好好疼你的，很想说爱你是自由的，很想说你是否听见了，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，爱了就有坚持理由，就有坚持理由。别说我会留在路口，不会走。爱你会直到最后。很想说我的心是你的，很想说你真的无。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，很想说会好好疼你的，很想说爱你是自由的，很想说你是否听见了，很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复合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著名的 K 歌歌手李圣杰，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都在 KTV 广为传唱，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歌曲太口水太大陆，所以也并没有太深刻的了解他。实际上他在做歌手之前还曾经是台湾的网球选手，而且1999年他就通过鲍比达的赏识而发了第一张唱片，可惜石沉大海，一直到2002年我们听到的痴心绝对。大牌主打歌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赵咏华，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。 你说的未来是很美，真像我梦里有的画面，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，是远近不近的七世界。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危险。只要你，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，我就放心陪你海角天边。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我就相信说的未来是很美，真像我梦里有的画面，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，是人经不经得起时间。有你的日子是很甜，忘了有多久不曾落泪，是看过身边太多离别，想要付出又难免退却。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危险。只要你，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，我就放心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丸治最后说，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，见到她比我混得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电影《甜蜜蜜》里头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，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。这些经典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。 永远无可替代。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。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契机才能够彻底的改变自己，或者说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。而接下来这首歌算是蔡依林的转型当中的作品。蔡依林凭借《看我七十二变》成功的成为了2000年初的舞曲小天后，随即呢她又再接再厉推出了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，因为她的超炫的舞步引爆了一个时代的舞曲新潮流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耍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。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？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动机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有点暧昧，又有一点点距离。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 无论你是否喜欢蔡依林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蔡依林是新世纪之后最具有代表性，同时最富有争议性的华语女歌手。98年，她参加了歌唱比赛，夺得冠军。99年，发行了首张专辑出道。当年呢，她也被媒体冠以“少男杀手”的称号。曾经呢，还一度和孙燕姿、萧亚轩、梁静茹并称为台湾的四小天后。而2007年，她也得到了第1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。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一首动感的作品，这是来自于天生就热情四射、活力无限的台湾原住民歌手阿妹张惠妹。 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。你也一样吗？到底该坐着还是站着？时间快乐还是慢了？额头好像有一点发热，已经喝了开水，喝了可乐，怎么还是觉得有一点渴？心里有辆火车， 又喷了一点香水，又描了一次眉毛，谁把莫名其妙的人都赶跑，搞不好冷气早就坏了，空气很糟，到底要不要趁着最后一秒跑掉。嗷，

是福，爱难守该无，这一路走过，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我每个轮廓。无可否认，我曾如此快乐，走过就更珍重。 这是被人称为疗伤系情歌天后的辛晓琪，至今为止她出道已经超过25年，凭借着领悟味道还有刚才这首走过，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。辛晓琪的声音总能够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，总能够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，而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她的情歌里面印证自己的爱情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， 最苦涩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。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

是善良的日子。那些荒芜岁月里，我义无反顾的荒芜，你把孤寂的给了我，也把眷恋的给了我。我竟是银河的双眸，看到了阳光的蔓延，我们的那棵老橡树走下去到了天堂，遥望那迷样的时光，放逐着卑微的风光，我们就这样依偎着，在那些善良的日子。我只是透过你发烧，生于变成你金黄，穿过那青葱的岁月，体验着孤寂的彷徨，我们就这样微笑着，在那些善良的日子。 从渐渐跨过乱发到梦魂内，从枕边走出世外，从沙丘进过闹市继续期待，从这站步向月台，怀着懒荡的心情，观赏车牵走的旅程，寄居得足以令你爱人是不醒。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，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，只可惜风太大，你太快，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。这一生这么长，赶上了你，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，感激这几里路我与你缠在一起。足以令你与爱人是不醒，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，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，只可惜风太大，你太快，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。这一生这么长，赶上了你，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，感激这几里路我与你缠在一起。我怕我无论怎加倍爱你，都不可安居在快乐原地，亦早知车太慢，你太快，宁愿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。这一生多侥幸赶上过你，不想知终点是你最何地，不管几多里路也试过缠在一起。未算别离。 从上海、香港到台湾，从上海的歌厅、香港的歌唱电影片、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，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，流行歌坛浪头翻腾，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跳跳舞，姐妹，你还没来，我一个人很久。 有一点 T 太舞节奏的俏皮的一首歌，来自于张美琪，我爱夏卡尔。今天在我们的大牌主打歌当中，要给你听到一首充满了积极的、有爱的、温暖的歌唱友情的作品，这是来自于郑伊健的《老友万岁》。不知道你是否还对风靡90年代的香港古惑仔电影系列有印象呢？ 老朋友，你飞去东南和西北，就一个梦，东京、香港或台北，你那干一杯酒，除了谢谢对，男人的世界，有喜也有泪，你有什么别怕，今天我浪费，睡一觉你会碰上新的机会，全天下不会你。我也永远听你，就算大事不妙，我一定替你背。老友万岁，嘿，我陪你干一杯。你说的对，嘿，做人挺累。不管多困难，别放走机会。牢记那一句话，要打死不退。嘿，老友万岁，嘿。放胆去追，爱太可贵，光阴拿着流水，命运伴着风水，其中那些滋味，风吹雨飞，一起去面对。你有什么别怕，今天我狼狈，睡一觉你会碰上新的机会，全天下不会你，我也永远听你，就算大事不妙，我一定替你背。老友万岁，嘿，我陪你干一杯。你说的对，嘿，做人挺累，不管多困难，别放走机会，牢记那一句话，要打死不退。嘿，老友万岁，嘿，不可以掉眼泪，放胆去追，爱太可贵，光阴拿着流水，命运伴着风水，其中那些滋味，风吹雨飞，一起去面对。说的对，嘿，做人挺累。